下面请听孙玉敏演唱的《红娘》。请听王玉珍演唱的《三打桃三春》。 三开了， 有也舍不得， 你撞开点吧。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《正气歌》。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《汉宫惊魂》。 乃是颤起妖皇兄， 要不翻案，案不斩，要在临安宫表明，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，老皇兄啊借家在本水西村，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，那地不念你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刻，小三刻该三分，三年三月，三年三日，三刻三分，不带孝到尽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一命大阵，不念你是一个太国老臣，是太监亲爹本将军，一顿寡人在酒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太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领了军要皇子兄要子皇，三家忙不定爱情，你哪里就流泪面飞尘，方大胆一步一步对的寡人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。